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我想移民加拿大,甚至西方任何國家都好 首先,你要認同這個國家立國的精神 民主,第一 加拿大是一人一票，議會是全普選，一人一票產生元首，還有英聯邦是尊英女王為一個憲政的最高元首，所以如果你在香港或中國大陸口口聲聲仇視帝國主義 維多利亞女王時如何欺壓我人民 或者你在香港每個星期去維園論壇 打倒帝國主義那些 最好就不要去申請卡 第二,它是一個很講人權 很講誠信的國家所以你開口習慣了三代人都是講大話 做假雞蛋、有毒食物 做到有癮,是脫不了的 最好不要去如果你要去,賺到很多錢 想在那裏給子女一個好些的生活 都不是不行 不過,就要戒掉那種說謊和欺詐的遺傳基因 改不改得到,不知道 據我看,未必改得那麼容易 因為我最近去到加拿大,看到華文報紙很好笑 張張好像《人民日報》海外版,不是大陸印 是他們自己不知道資金從哪裏來那些外國僑領 那些僑領,那些報紙,第一簡體字 第二橫排 第三,你看中國新聞全部好東西 包括習近平中國夢、中國GDP多少增長 9% 現在資金去到那裏準備開戰、日本收回釣魚台你看回加拿大的華文報紙即是那裏華人辦的報紙中國很好但你看回我周圍的華僑拿免費報紙看看又睏眼睛嘴角拔著口水 那個形象,入薄西山,我心想,你拿著那份華文報紙說中國多好多好 你就在那裏,好像沒什麼錢,在巴士站撿一份,或者在商場看到瞌眼睡 穿件棉衣,好心你回去大陸吧 在那裏現世把鬼嗎? 周圍有些加拿大人這樣走過,我想他們都習以為常 既然你看那裏的華文報紙說到大陸這麼好 而且習總在那邊說中國夢 你放錢去加拿大移民,去投資 我不知道投資什麼,有什麼好做 唐人餐館,又是 還是做桑拿按摩 現在有很多桑拿按摩 加拿大的華埠,或者走出去的桑拿按摩 你知道那裡的路一直直不甩 一條路,幾千個號碼 一有唐人住,我計算 去年我說過在LA聖基廟,駕駛10個小時車 我數了有80多間腳底按摩店 很容易數,因為一定有大腳板的光管招牌 有中文、有英文 80多間,我心想怎麼做 就算間間裡面奉送色情服務 這些種種的首部服務,都沒有那麼多客 還有我周圍看到那些唐人,平均年齡67、8歲 是不是那裡每個金山伯都需要這些東西呢? 推去投資什麼呢? 開這些東西? 為什麼不回大陸? 大陸做戲院,幾千間,如於品海、吳思遠,那些就發達了,或者在大陸設廠 當然是趕上GDP火車頭 所以剛才你提到 要认同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或者背后的文化才会移民，但你说的已经太高远，很多他们根本都不会想也不会考虑，但我觉得至少你要跟他们社会的风气或者人民的生活，起码跟他们要接近， 你才能去到別人的地方，因為我最近聽到另一個故事，真人真事， 就說有些中國留學生,現在過很多,過去讀書， 吃一頓飯,一個人叫五、六樣菜。 當然吃不完,不要了。 其他人很奇怪,同學覺得這樣叫食物,為什麼呢? 原來後來知道他一個月的零用錢是多少錢呢? 是14萬港幣,即是折算港幣14萬。 你抱著這麼多錢在加拿大,真是慘,慘過黑食,因為你那14萬買不到東西。你很同情中國留學生,因為他不是這樣吃飯,他花不完那14萬,每個月的零用錢。 他每天這樣想,如何花這14萬,是很辛苦的。 所以唯有叫五、六樣菜,這樣夾一夾,全部倒,變成潲水。 因為加拿大14萬,叫學生做什麼好呢? 他又說不可以,他沒有賭場。 就算是尋歡,尋歡都會沒命,拿14萬去尋歡。大陸妹有人蛇,打開唐人報紙 在第一版中國夢,第二版怎樣準備打日本,第三版 香港普選公投應該設篩選之後 你再揭下去,就全部那些 提供色情服務的大陸妹分類廣告 按摩、桑拿、東北小姐、哪裏、請電1416、多少號 所以你認不認同人家的立國精神 人家看不到的， 那你又融入不了主流。 人家的社會不是這樣,人家說環保， 我在多倫多大學走,人家的生活非常開心。 譬如我去到多倫多大學,聖George Campus， St.George's Campus， 那個舊的建築裡面,原來每個月一次有教授和大學生 將舊書拿出來,一個賣書會。 是一個基督教組織主持。 你那裡的書賣了之後， 他不是墮落袋的盈利,是捐給窮人。 我在那天真的很悠閒,說明我不是英國貴族在大嶼山郊野公園那種 我是一個正常人,所以我喜歡悠閒。 我在那裡選了兩本,看起來真的想買。 就是拉丁文讀本,他由For Beginners。 買了一本回來,沒有人教,我喜歡聊聊,就跟那裡的人聊聊,講講這本書的來歷,他教授以前在讀classics,大家聊聊,我拉丁文我就不懂,為什麼你為什麼喜歡這些,因為我以前英譯的時候讀過,拉提摩爾,翻譯的叫做The Iliad。 木馬屠城記,這是30年代的企鵝本,當然那是由希臘文翻成,但後來我讀了一個長詩叫Virgil,羅馬詩人未吉爾的And Yet,我對拉丁文很小時候有一種向往, 但我現在過了年齡,我學不回。 賣書的人很自然地跟你說古典文學、古羅馬、希臘，大家在聊天、聊天，他拿一杯咖啡給你喝，那裡過日神沒工作。我不明白這些生活為何很多人視之為坐移民監，原來加拿大最幸福的就是你真的有些錢，譬如退休公務員， 你不要留下做什麼副局長、委員。 前英治政府已經幫你安排好一條後路， 就是每個月你有7-8萬的長俸,拿到你死， 你就離開香港這個烏煙瘴氣的地方， 去溫哥華、多倫多、魁北克市做漁工， 然後每個月去銀行draw 英國佬留下給你的長俸。 如果6萬元,在那裡什麼都不做， 日日去跳蚤市場、舊書店或參加社會工作有時那裡的大學有很多演講 有很多guest lecture 甚至你報讀你坐在旁聽這種神仙生活空氣也好 那裡的雞又沒有禽流感 你買雞蛋,放心吃 不會有蘇丹紅 米是大自然 這種人常坐牢? 我回到來叫做放牢? 回到香港、廣州、深圳 香港的中產很奇怪 他寧願在香港賺幾萬元 但又供幾萬元樓 但那層樓聲稱是豪宅,只有幾百呎 接著要請一個菲傭回來又要很辛苦地監管這個菲傭同時又對子女讀書又要你猜加拿大政府傻嗎 你們口口聲指浸浸在他那裡生活當坐牢,騙他 走私漏稅不再說 如何由水牛城Buffalo那條後門出入 他計算不到他這麼多年知道他不行動 你就當他是白癡 於是他就行動了所以這種行動是極之值得支持的這是為了加拿大和地球世界的整體利益否則你收納一堆又很燥基本信仰是信紅唱紅歌他將紅歌帶到聖 George Campus 那個外面的樹林天天放大喇叭唱他天天叫他回大陸他又說你不包容這些移民要來做事 他們搞派對又弄穿紅衛兵服飾有啊我去到加拿大見到很多東北人開的東北菜不是說菜式不好吃見到那股油煙 他們那些大陸移民、詩詩叔叔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胡鬚 interview 领事问过你英文问过你来加拿大做什么现在你想整个大陆的餐车搬去不是一间那里的唐人区很多间因为我没有去加拿大十几年我最近重返我才觉得 contrast 那个对比真是触目惊心所以看到今天加拿大政府收紧移民我心想 必然会发生中与发生网络发给一九零三多收紧移民相信未来几年是很多国家的一致潮流读是香港才这么老衬移民不像上限没有审批权多多益善来到拿中援是基本需要基本人权 有些政府人员或建制会告诉你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你无权也不应该这样想所以香港人的悲哀就是这样面对一些邻近地区的旅客或移民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其实大家看数字就知道日本一年接 代的旅客是3000萬左右,全國,你在日本領土幾大,但我們香港竟然是5000萬的旅客,當中大部分都是中國的旅客,雖然有部分呢 不是留下過夜的,有些是即日來回 但你反過來想想,香港一個彈丸之地,如何承受幾千萬的旅客 黃法都炮轟他,這些自由行政策是無休無止、無窮無盡 新界這麼多地都頂不住,被踩倒 大家已經知道,這不是量的問題,亦是質的問題 旅客平時出入的一種美其名生態 如果說得直接一點,就是他們的行為,或者叫做manner 英文不知怎麼譯令你會覺得有些討厭或影響香港人原來比較寧靜和安逸的生活 我經常說,鐵路沿線的居民由大圍殺起殺到上水 我都深感到這十年八載的變化 以前我都在中大讀書,那個時候 你上學是一個頗悠閒的搭火車的過程 雖然有時人多,但不至於令你很痛苦 但現在鐵路沿線的居民 天天出入入,感受到壓力很大 因為會被很多行李阻礙你 雖然未有淡挑,但現在很有趣 鄰近地方的旅客,他們很喜歡推著四輪的夾 走爛DNA 由商場到地鐵,再加火車 他們27吋夾是隨身 你沒有看過大陸的記者拍照,拿著牛車上堆沙包,碟羅漢,那隻碳為觀止 你未見過 我真奇怪,因為自問去旅行都會推這個夾 但這個夾都是在機場和酒店中間活動 比較少在各大百貨公司 地鐵或飲食的地方,都會推著20多吋的夾活動 你想想,如果一團人或一家人,每人一個夾 在火車或地鐵上,上下班的時候 我不太明白,你怎麼定 現在你聽大陸官方的文字 中國現在是處於歷史上最富足的時期 衣食住行,溫飽權已經解決 如果你去上水看,你不覺得是他們解決了溫飽權 大包、細包,好像那種走爛法 分別就是上面沒有日本飛機跟著轟炸<笑> 那種行李之負擔重,以及那種奶粉、杯麵、乃至撩耳的棉花棒 衣食住行的細節,見東西就立 這些不令人覺得是一個解決了溫飽基本需求的正常社會人的行為 你說加拿大就解決了 你記不記得加拿大人走過去美國邊境 在Niagara Falls湧過去Buffalo買東西 然後一車車地車回加拿大 車棉花棒、尿片、檸檬茶都有 杯麵 很奇怪 你不見了? 不見了,沒有 那為什麼沒有呢? 你自己國家人都不信任自己國家的食物不要這樣說只能說是文化不同這些是文化不信任自己國家的食物是一種文化所以是一個基本信任崩潰的國家或社會 你怎麼吹都好,每年的百分之多GDP 在這個世界,你這個地位,再加上那種 爭先恐後互相踐踏、五鬼運財將子女送到英國寄宿學校以及將財產去加拿大、美國的逆向潮流這種人在世界上沒有地位 所以我預測一下,很快就到英國寄宿學校 有樣學樣,就會設上限,對某些國家來的留學生 希望不要被我講中 明晚11點,光明頂再會 登絕嶺,看世界 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